发现有这个。 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4月14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贵雅。中共最近发动军演，同时也刻意透过拉拢法国总统马克宏，想要分化民主阵营。马克宏改口，他说支持台湾维持现状。而外交部呢，他们也整理了，因为中共环台军演，台湾获得包括美国、日本、欧盟等等有超过42个国家的声援，民主阵营卡出来。台湾人对于蔡麦会友的这一个看法又是什么呢？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最新民调，他的提问是这样，他说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的时候会晤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请问你是否赞成蔡麦会的举行？即使是在中共发动军演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环境之下，有61%是赞成蔡麦会的举行。蔡麦会如此的成功，美国众议院的这个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他又在蔡麦会之后呢来到台湾来访问，都是麦。那我们看呢，中国呢他总是要做一些什么，他要维持他表面的面子嘛，哈，尊严的部分。中共做了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制裁麦考尔，禁止他进入到中国去。好，麦考尔说钢侠钢侠，你这个礼物我就收下了齁，感谢颁给我一枚荣誉的勋章。网友则嘲讽说齁，你买跨当熊干母熊 Maki 啦齁，那你看中国的禁令齁，他们这样的一个制裁已经沦为全球的笑柄了。而要配合老共演出齁，到了中国去祭祖的马英九，虽然公已经是齁老豆腐啊齁老豆腐了，但是呢中共这样是啃得津津有味。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官方微博就晒出了一个统战台湾大内宣的影片，好，特别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哇，你这看，这个不就是马这个的画面吗？在马英九的画面上面有一个浮水印，那个浮水上面写几个大字叫做匹夫不二兴亡志。好，什么叫做匹夫？你看马英九之前是马这个，现在在中国眼里只是一个匹夫而已，匹夫就是路人甲的意思。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要来谈的是蓝绿在2024总统人选的部分。先讲国民党这一趴，朱立伦他不是说我是无私无我吗？但是如今这样的时空点你来看，朱立伦简直就是吴敦义 2.0。好，这样话会不会讲得太重？不好意思，他真的就是这样。党秘书长黄建廷齁，他说我们的目前态势就是要提名，要征召侯友宜啦。我咧再去给下波今年是不赶快的哦。国民党的总统提名作业齁，后来解释叫做要过第一关党内整合，还要过第二关泛蓝整合，然后呢要再看第三势力柯文哲啊民众党诶秉清啦齁，不会吧。所以看到的是国民党的立委郑丽文齁忍不住吐槽，党中央的意思是最后国民党可能提名一个不是国民党的总统吗？难道最后我们有可能提名柯文哲当总统吗？哦，所以他就骂啦，根本就是不伦不类。朱立伦呢，他在学四年前吴敦义底下拔心机齁，他还把郭台铭耍得团团转。那为什么你要给郭董一个希望啊？就是他怕跟柯文哲合作嘛，齁，郭柯合的话，那国民党的 key 了了啊，齁，于是呢，把郭台铭当作像是工具人一般，当作棋子一般在摆布，同时呢，又有另外一个效果，就是我可以瓜分掉侯友宜的支持度，不愧是一石二鸟啊。蓝营的不团结始作俑者不就是朱立伦吗？而韩国瑜的2024齁，这一场大选里面他还有没有戏份呢？过去齁挺韩不遗余力的神力女超人许淑华他说齁，根据我的了解，韩国瑜呢是没有想要选，不过呢郭韩配我有听到有人在讲，没事讲这个话代表什么样意涵呢？朱立伦也在3月底的时候说他见过韩国瑜，啊，没说没事情啊，齁，一说得出事情是什么？韩国瑜他没有表态要选，那你去问他的意见，那是不是你怕这些广大的韩粉忘记挺韩的热情呢？这些啊，搁卡乱啊，也难怪呢，神人级的日本学者小笠原新信他的评论，他说民进党赖清德对台定位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框架，同时呢，他也抢占到了选战的先机。好，今天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桃园市议员于北辰于将军。 贵也好，大家好。 好，欢迎资深媒体人王诗琪。 大家好。 接着欢迎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贵也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先来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贵也好，大家好。 好，欢迎前台南市的官旅局局长，现在是要争取台南市第一选区立委初选的郭珍惠。 贵也好，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稍后还有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会加入讨论。我们先看的是国民党的2024，哇，比《甄嬛传》还要戏剧性。那有人在去说，我们目前就是征召提名候。 正傻罢工啊！ 乘客站在计程车外， 下午改口说啊，在台湾共和国尊省。人在日本拼国民党的党内初选，他想说，那我既然我在经济这一块啊，在这个日本这一块呢，我见到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比较有博出线的机会呢？那没想到郭台铭感觉好像是被暗算了一般。我们先一起来看。 台铭访美后紧接访日，最新贴文还抛出与安倍晋三任内的经济产业大臣合照，再再想凸显自己国际高度，争取国民党2024总统提名。但他人都还没回国，蓝营内部就出现评论： 既然你是高度共识，态势明显，就早日完成征召侯友宜市长，因为毕竟国民党是泱泱大党，我们很难想象，无法理解。有一天有可能国民党在2024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并非国民党籍的吗？ 蓝委直言郭台铭不是自家人，会这样说就是因为蓝营秘书长黄建庭13号上午才表示党内态势明显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但下午又紧急改口郭台铭也是人选。而三月底朱立伦也曾说郭台铭是重要一份子，但现在党内声音难以整合，是否弃郭不顾更被解读郭台铭根本被国民党先染掉。 现在目前党内的这个候选人可以说侯友宜是呼之欲出啊，那么接下来才去整合包含郭台铭还有这个民众党。 国民党内挺侯挺郭各成一派，还没正式征召，杂音四起，先吵成一团。 你要看齁，这个礼拜的氛围是什么，是侯友宜才刚讲啊齁，他不是讲说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上场，而且礼拜三中常会也是有一点要做球啊齁。侯友宜平常很少去，所以他那天还走错边啊齁，因为本来应该走前面，他走到后面来了，他还走错边嘛，对不对？那已经做成这个样子齁，九兵已经铺到这里了，结果呢黄建庭说啊，我们呢很明显是侯友宜，可下午又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可能还要有这个党内以外还要泛蓝整合，还要跟柯文哲民众党这边再来参雄鸡咧。那先请教于将军齁，你觉得现在是在演哪一出的？ 演瞒天过海计中计，扑朔迷离啊，不知所云。这真的这个演下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人说黄建庭终于讲了真话了，他在这个军工教警校说我们呼之欲出就是侯友宜，对，侯友吞回去了，马上下午就吞回去了。因为那时候他这样一讲，我觉得这个有气魄哦。国民党的秘书长其实他是权力很大的，他是仅次于国民党主席以下讲话最有分量的人。那以前我们只要看到国民党党主席这个秘书长来说句实话，那就是主席赋予你的权力，你才会来转达，因为他是转达的嘛。那当黄建庭说了我们呼之欲出就是侯友宜了，那其实所有支持侯友宜的人就想说啊，对了，没错，就是侯了，原来呵呵做歹机真的可以取得门票。想不到，我想那我昨天还在某个节目讲，我说齁，大家如果听黄建庭的话，你就要评量一下你的智商是不是出问题。对，或许不到70在军中可能就可以除役了，连兵都不用当。我说至少，我还说至少盯24小时齁，隔天可能会改变，没有，下午就变了。下午立刻就变了，为什么？因为郭台铭有反应嘛。郭台铭说你在玩我吗？我现在正在日本跟经济大师在谈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你直接告诉我说呼之欲出是侯友宜，那我是呼之不出吗？对不对？还是扑通一声他不爽啊？对，当然不爽，所以马上黄建庭就改了。那大家认为说齁，其实包含很多国民党的立委都在讲说已经定于一尊了就赶快征召嘛，已经定了一尊了就赶快叫侯友宜出来，我们都知道你要说侯友宜，我们都知道侯友宜最强，来赶快叫他出来，就出来承担面对带领我们打好2024这一仗。其实已经在这样讲，可是到底朱立伦在卖的什么药？朱立伦到底肚子里想什么？我告诉你，其实朱立伦真的很苦啊。为什么？你知道他想要整合菲律大联盟。那菲律大联盟是谁？侯友宜可以整合吗？侯友宜加入了国民党，进入了国民党的中常会，就没有菲律的问题了，就是进入深蓝啊，就是进入深蓝的深水区。那么唯一还有可能去整合的人难道是柯文哲吗？大家认为朱立伦会笨到去跟柯文哲谈说，我们以后齁民众党跟国民党就来个合作。朱立伦只要找过柯文哲，明天就变成头版头条，对不对？国民党来求和，来求我柯文哲，我告诉你哦，也许我可以当总统哦，因为朱立伦求过我，明天就被出卖。所以很明白的，柯文哲绝对不是朱立伦蓝白以外，齁蓝白要和绝对不是找柯文哲，那找谁？郭台铭。为什么？大家不要忘了哦，郭台铭手上握有一半的民众党江山，一半啊、哦，高虹安、 就高虹安，如果郭台铭讲话，高虹安到底会听郭台铭还是听柯文哲？他不用想，猜都不用猜，一定听郭台铭。那么是不是朱立伦嘴巴里面所说的非绿大联盟至少有这么一块成型了？否则是一无所获、欸、全部都没有。所以现在郭台铭对于朱立伦的整体的最后的价值就在于他可以整合一部分非蓝非绿的这块选民。那但是呢我想朱立伦齁、哦、千算万算算不到郭台铭的霸气啦。因为郭台铭齁、哦、你如果这一次你没有用公平的民调告诉他你是输的侯友宜是赢的，他不会服气的啦。你用你什么直化法啦、什么量化法、什么炒股法啦，对，他不会同意的，他一定会翻脸。那当他一翻脸的时候，那带走的不是非蓝哦，他会连浅蓝都带走。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立法员包含郑丽文，不，他们已经发声咯。当这些人开始发出声明的时候，表示他对党中央的领导已经出现了怀疑。不能叫怀疑，怀疑太柔和了，应该叫发声的不满，严重的不满。他已经在叫板了，已经在叫你朱立伦，你快一点，你到底要不要派侯友宜？如果你不派侯友宜，早点说。如果你派郭台铭，老娘就不玩了。为什么？怎么可以派出一个国民党以外的人来参选总统？讲明白啦。其实郑丽文讲明白啦，你要派出郭台铭来当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告诉你就翻脸了。所以已经把朱立伦最后的一个底线给撤掉了。所以郭台铭现在日本可能心中五味杂陈啊，到底你国民党想怎么样？我到底是配角哦，配角还不错，是不是跑龙套的？还是根本是剪场来帮忙搬桌子、搬椅子，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是剪场的话，郭台铭不翻脸才怪。所以我真的觉得朱立伦哈、哦、该下决心了，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哈、哦，最强的母鸡已经被你玩到快要生不出鸡蛋了。所以你赶快征召，你就征召侯友宜啦，然后就跟郭台铭说，我本来想征召你的啦，你就没有入党嘛，所以不是国民党就不能征召，不然你去找郑丽文，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国民党预期哈，我觉得侯友宜也 hold 不久了，他想要拖到六月底新北市的议会总质询结束，我觉得不可能，在五月底必须要有答案，否则国民党茶壶内的风暴就把朱立伦给轰翻了。 好，来晃哥，这边哈、哦，柯志恩他是国民党智库的执行长哈、哦，那他去访美啊，见到一个华侨，但是他见到一些华侨，不过他有透露一些事情，大家想要问的还是跟就是2024到底是谁有关嘛哈、哦。他说我们这个征召哈、哦、是很科学的啦哈、哦，虽然我们说他们那个质化量化为什么会有质化分析这一块啊，没关系啦，他们很科学啦哈、哦，他说呢，我们智库啊，每两个礼拜就会做一份民调哈，然后确定征召的时候呢，这些潜在的候选人，他们大概会知道什么时间点呐、啊。然后我们委托三家以上的民调公司，三家应该有公信力的吧？哈、嗯，因为不是只有一家嘛，一家可能搞不好那个还有一些空间哈，把数据全部摊开来，最后得到共识之后才会确定人选哈。所以征召不是主席一个人的黑箱作业。那他就讲啦，国民党会不会征召郭台铭呢？哈，郭台铭必须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证明说他是一个民调可以赢过侯友宜的人，不过他认为时间实在太短了，郭台铭应该不会有这个机会。你让郭台铭有了很大的希望，一步当不塞嘛、啊、那我来美国访问证明了我这个国际视野比侯友宜强，我又到日本去，不管是经济，而且他其实政坛上面算是一些前议员，但是算是在这个政治上面的分量就还可以，还可以。那可是现在说，我觉得郭台铭不太有机会。我昨天看到你脸书写，你是说郭董被仙人跳？ 对啊，因为我现在好像比较少听到仙人跳的这种社会新闻。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还蛮常看到仙人跳，就是有一个男生呢被一个女生呢骗到某私密的地方，然后呢假装要跟他发生某种关系，最后什么事都没发生。在关键时刻，会有一个另外一个男的跳出来说：“哦，你对我女朋友或对我太太怎么样？”然后你要拿一笔钱出来，这个叫仙人跳嘛？那你把这个情节套在郭董身上像不像？郭董还没有拿钱出来，但是他鞠躬道歉了八秒钟，就被仙人跳了。因为你从黄建廷跟柯志恩，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国民党里面最不适合针对初选发表谈话的人。因为如果用放在中央这个整体的公职人员选举来，这两个人其实你是选务机关，就是你是中选会的人欸。啊，你选务机关的人怎么？你是因为你是党职，你党职本来就不适合对于初选发表任何的意见，因为你是要举办选务的人。那从黄建廷跟柯志恩两个人大概看得出来，他们好像比较属于侯友宜。可是黄建廷昨天讲的话呢， 颠三倒四啊。他早上讲的跟下午讲的那是完全两套不同的说法，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吃到马克龙的口水哦，就事后再来补充说明。嗯，如果照黄建庭后面第二次的解释，那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哦，就第一，他叫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会不会有第三阶段，甚至到第八阶段，我们都不知道嘛哈、哦。第一阶段叫做会外赛，就侯友宜、张亚中、赵少康等人先打会外赛，侯友宜取得晋级到复赛的资格，那复赛再跟郭台铭复赛，叫做第一阶段叫党内嘛、 啊、不是啊，那为什么郭台铭变成总指了？ 对， 因为你知道党内这些我已经都排除，表示我是最强的嘛，那郭台铭会选啊贾青鹏带领啊，我已经是总指了。 对啊，你再听下去你会觉得更离谱。第一阶段党内整合，所以侯友宜打完会外赛嘛，对不对？取得晋级资格到复赛跟郭台铭比赛的叫做泛蓝阵营整合、嗯、对不对？好，泛蓝阵营比完复赛完决比赛出来的再打决赛，决赛跟谁打？跟柯文哲打、欸、嗯，柯文哲是直接进决赛哎、欸，嗯，哎、欸，不要讲郑丽文，如果我是国民党员，我都翻脸了、 欸。我们要不要给袁志一个翻脸的机会？ 一个非党员，然后都不用经过比赛，直接在决赛等你们打赢了上来跟我比， 对啊、 叫做非绿阵营整合嘛，这是不是黄建庭跟朱立伦的逻辑？嗯，所以我搞不懂你这个国民党主席，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嗯，今天郭台铭如果说昨天黄建庭讲了说第一阶段侯友宜最强，那请问郭台铭，我就问嘛，郭台铭何德何能可以直接进第二阶段？ 对、啊， 只因为他不是党员，但是他是泛蓝阵营、 哎，那你有机会。 对， 不是党员， 对， 我说不是党员都有机会嘛？ 然后 按照这个逻辑， 然后柯文哲更猛，直接打决赛，他连会外赛都不用参加，这什么逻辑啊？这个逻辑全世界大概只有朱立伦听得懂，只有他看得懂，也只有他想得出来。嗯，所以我觉得对郭台铭来讲，因为他明天就回来了，我觉得明天应该很多人期待郭董会不会再开记者会，然后针对这个制度来讲话。嗯，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如果说全党已经一致，你说觉得侯友宜就最强，那我觉得也不要啰嗦啦，你就直接征召他嘛，其他比赛的不用打了嘛，齁、嗯、那如果说照朱立伦盘算，他以为这样拉住郭台铭，然后呢就可以避免郭柯和朱立伦，你算盘打得也太精了吧，你觉得郭台铭虽然不是学会计，但是他旗下会计是有几百个，你觉得他们会算输你吗？诶、嗯欸、你现在请问你什么时候会提名侯友宜？你如果这样子搞下去的话，你没有给郭台铭，你今天你要提名侯友宜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至少要告诉郭台铭，你至少手上拿个资料说，欸，郭董对不起，我跟你讲啊、嗯、这民调做出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嗯、我们觉得侯友宜胜算最高，嗯，你郭台铭要能接受，如果他不能接受，那你觉得总统的登记是9月份才开始登记哦，嗯，你可以拖到登记截止前最后一天再宣布提名侯友宜，让郭台铭没有机会跟柯文哲合作吗？不可能的事情嘛。你不管什么时候提名侯友宜，如果你让郭台铭心里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觉得他有被仙人跳的感觉的时候，他随时可以跟柯文哲合作啊。嗯，那请问你这一招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你就大大方方的，你要提名侯友宜可以，你提名谁我真的没意见，提名叶元之我更高兴，就我都没意见。 我会照顾你。 但是呢，你要拿出一套可以让你们党内的人可以相信的说法。你要骗也好啦，但是你至少骗得过人嘛。你不要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讲的话，那请问你要去骗谁呢？ 我们这个昨天下午在记者会澄清的时候，那媒体哦，当然是听，真的是听得一愣一愣的，听不哦。然后后来听完他就是黄建庭解释之后，然后记者就说，黄建庭说，你们这样听得比较清楚吗？然后记者就说，一样模糊。有人该碎料吼，有人听拢无的啦吼。那原之，刚晃哥点出来啊，对啊，哪有这种道理吼？第一阶段啊，我排除所有人之后，然后进入会外赛之后又有郭台铭，然后决赛之后又有柯文哲，你能够接受吗？ 如果说国民党就是很厉害的话，当然不能接受啦，我们可以自己当选的。但现在就是总统选区对国民党来说是艰困选区嘛，所以艰困选区要非常做法。这个做法就类似就是那时候民进党跟柯文哲整合嘛，民进党也是党内先推顾立雄，然后再去跟柯文哲整合。当时柯文哲也是总指啊，对不对？可是因为为了要拉下国民党嘛，所以也是用做这种做法。那国民党现在也是因为是艰困选区，所以有非常做法啦，这也是不得不的。否则我们自己的人可以轻轻松松选上，谁不愿意？ 一句话，差别在哪里？知道吗？那时候民进党跟柯文哲基本上有这样的默契，而且呢也做过这样的协商。请问你们现阶段跟柯文哲有这样默契吗？或是说党对党，或是呢两边人马有做这样的整合吗？完全没有。 对对对，那因为柯文哲是五月的事啦。那 我们党也知道说五月是最困难的，最困难，所以他讲说五月非常困难，能不能成不知道，但我们尽量去试嘛，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刚矿哥讲说郭台铭被仙人跳。仙人跳就是宇晓老师有一个女生约他去家里面说我要煮饭给你吃，然后进到家里面忽然冲出一些男生说你干嘛，这叫仙人跳对不对？但是郭台铭不是仙人跳，郭台铭比较类似仙人指路。就是说他很想要参加国民党，然后代表国民党来参选总统，不得其门而入啊。就是宇晓老师很喜欢一个女生，但那个女生其实已经心有所属了，已经快跟人家在一起了，怎么办呢？但是我不想放弃，宇晓老师说没关系，我可以等，我证明我很强，你只要给我个机会就好。所以旁边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你只要证明自己在强，你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好好做，我相信呢，宇晓老师可以接受你。郭台铭就这样啊？难道郭台铭他不知道说他不是我们的党员吗？他就不是我们党员，然后四年前也离开了国民党。那然后再就是我们党内，像刚刚看到郑丽文啊，不止郑丽文啊，很多人都对他有意见啊。所以当然朱立伦就跟他讲说，整合除了你自己要证明很强之外，我也要想办法去摆平我们党内的意见啊。那什么方法呢？不好，四月份，你如果可以掀起千堆雪，你变成无敌铁金刚，你变成一颗可以碾压绿营的超级赛亚人，那我就有一个很好的说服的理由去告诉我们党内说可以征召你。所以这也就是党一直在讲的，就是社会氛围啦，不是说拘泥在一份民调或两份民调，而是说综合几份民调，然后以及那种党内的那种支持的力道，整个社会氛围、社会共识，跟国民党说你不提郭台铭不行啊，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征召郭台铭。那郭台铭知不知道呢？郭台铭当然知道啊，所以大家不用为郭台铭掉眼泪，他非常清楚的。你不要说啊，这不公平，他很了解，好不好？因为这是现任指路，他很感谢啊，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他最近一直证明说我可以做到。哎，各位你们不要小看郭台铭，他白手起家呢，他从传统产业变成跨足事业，对不对？所以真的啦，这绝对没有问题。四月份就是整合，那五月的比较困难，我对五月基本上是不抱任何希望啦，可是党还是会去试试看，所以我结论就是，我觉得侯友宜还是大概 95% 会征召他啦，郭台铭 5% 就看他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可以这个获得国民党的青睐，社会能不能支持他这样子。 来将军先来。 我听这个元智跟晃哥讲完之后齁，我真的是满头雾水，但是晃哥指引了我一个思考的模式，不管是仙人指路、仙人掌，我还仙人掌带刺的嘞。我告诉大家齁，晃哥讲的有道理。我真的觉得他点出了朱立伦心中的那个盘算。 大大的标题写着人人都说，我大赞他的热心。 胖哥讲的有道理。我真的觉得他点出了朱立伦心中的那个盘算，精算师的盘算。胖哥果然是资深的记者齁。为什么朱立伦讲过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党内的力量整合，就是不管你是赵少康，你是张亚中，你是反正你只要是在党内走我们机制要选的，选出个最强的是谁？侯友宜。侯友宜最强出来之后，诶，那个郭台铭不要难过哦。为什么？乖乖的人排队买票，有力量的人我给你插队。 黄牛票。 诶，对，我郭台铭让你插队，你要插队啊，你插队你跟我的侯友宜做个 PK。如果侯友宜才赢过你了，那你郭台铭你乖了吧，我让你插队啦，你都没有像那些乖乖的人排队买票，你已经省了这么多时间咯，你直接插队。你插队你还输了，那你没话讲。那第三步齁，就是刚晃哥讲的，乖乖的排队，不乖的插队，然后呢会大声骂人的让你买黄牛票是谁？就是柯文哲。因为你有政党啊，你有政党啊，对不对？我嘴炮搞不过你啊，我骂不过你啊，我没有办法像你那么无厘头啊，来我让你买黄牛票，来你跟国民党来整合，对不对？我有多少条件可以跟你谈，我不分区可以跟你谈，我区域立委共推的可以跟你谈，国民党千滚选区推不出人来的，民进党民众党要不要拼拼看？这时候就是让你买黄牛票。所以我觉得朱立伦齁，这一个整体的思维程序被晃哥点破了，我觉得真的是对的。先在党内整合出一个人，就是侯友宜，再让你郭台铭插队 PK， 他们预判侯友宜可以碾压过郭台铭，最后让你柯文哲买黄牛票。当这些齁，不管是合规定不合规定，排队买票还是插队还是买黄牛票的人，这群人全部整合之后，这叫做非绿联盟。 但是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帮国民党讲句话齁。我国民党，堂堂国民党，我们是在野第一大党对吧齁。然后就民调的部分来看呢，柯文哲他的民调排什么？排老三啊，不是吗？那为什么排老三的可以买黄牛票？ 因为他有 20%。国民党就缺这 20% 的支持度。对，如果国民党真的齁，凭国民党一己之力就可以选赢总统大选，我告诉你朱立伦就自己来选了啦。就是我说朱立伦逻辑就是，谁来选都会赢，就我来选。 那如果谁来选都可能不会赢，我再来整合。所以说朱立伦现在很明白的判别出来，如果单凭蓝营的力量是选不赢2024的，所以他必须要整合郭台铭，必须要整合柯文哲，所以才会开放插队，才会开放黄牛票进场。 嗯，好，来世奇。嗯，刚刚讲到齁，就是有关于民调的这一块，我是觉得好啦，柯文哲他的确有大概两成左右，可是毕竟齁，我国民党我们现在因为齁国民党常常有一个解释嘛，啊温金茂侯友宜啊没有正式出现齁，所以呢那个民调可能稍微低迷，但是一宣布之后不得了，一飞冲天啦、啊、不是都这样说吗齁。还有一个部分呢是朱立伦到底把什么心机啦齁，这边有一篇报道齁，这个联合报的报道，然后他就讲说这个总统民调啊齁，到底韩国有没有纳入呢，感觉是一个罗生门齁。那韩国瑜自己的心境啊，他这边其实是在卖弄啦，他的心境就是说哇没那个意思，但是不能得是安内啦齁。说二月中旬就有一份手机简讯民调齁，对象包括要做侯友宜、郭台铭还有朱立伦，对上赖清德啊还有柯文哲等等。那题目是呢，你对于这些候选人的好感度。然后他的问句问什么呢，你对谁有好感度，第一个问你对朱立伦的好感度如何，然后接下来依序才是侯友宜、郭台铭、赖清德跟柯文哲，排第一名问朱立伦，这个在民调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美感跟哲学 啊，不是无私无我。然后这个黄建廷昨天不是才讲不用考虑把朱立伦放进民调这个选项，因为就不需要考虑这件事了啊，因为他无私无我了，对不对，而且他讲了很多遍耶，结果为什么民调里面要放朱立伦呢？我觉得国民党这一局哦，的确就是这个心计很深啦。他把郭台铭给拉住，让你跑不掉。然后最后他说啊，这个我们还要第三阶段跟这个柯文哲都已经明白打你们脸了，人家就有一张门票。然后国民党真的有可能到最后，如果是柯文哲民调最高的话。国民党提名民众党的人选总统吗？这是什么鬼、啊、 不太可能。 对啊对啊，那你何必这样子何必这样子骗人呢，你根本就不会走到那个第三阶段嘛，你干嘛还在那啊，我们有这个顾大局，有一阶二阶三阶，胡说八道。而且你不只是骗了郭台铭嘛，就一开始在那边啊，你很棒呢，你是我们这个泛蓝重要的资产呢，就是你一直在那边跟他这个勾搭完了之后，其实你根本心里面就没有要提名人家，而且你不只是这样子骗了郭台铭哦，你也骗了韩国瑜嘛。为什么江俊廷说对我们有要纳入韩国瑜，因为韩国瑜是当然也是本党的主要候选人之一啊，后来隔了两天之后党中央出来说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要放韩国瑜，韩粉当然会火大呀，所以人家4月22号要弄一个韩粉大集结嘛。好，那刚刚桂雅讲到了这个民调，所以党中央其实一直有在做这些民调嘛。那问题就在于说，那你做的民调里面真的没有韩国瑜啊，那你为什么要跑出来说哎呦他当然是我们的主要选，你就没有做韩国瑜嘛，然后你为什么要放朱立伦呢，朱立伦不是无私无我，黄建廷不是说不用考虑这个选项啊，既然不用考虑的话，朱立伦为什么会在名单当中，而且他还放第一个，先问好感度，然后再问一对一的对比，不是他的干嘛要做他的，浪费民调资源啊。然后呢这份民调比较了这些人分别对比式的嘛，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份民调，你讲的是一份哦，党中央还有第二份民调哦，另外一份民调是党内初选的电话民调对象一样又有朱立伦、侯友宜、郭台铭，连张亚中都有了，都没有韩国瑜，你是把韩粉放在哪里？难怪韩粉要生气气。所以这些步骤，然后以及党内这个私下做的这些民调，就看得出来，朱立伦还是心里面是有想望的嘛。他不是完全的无私无我嘛，那你接下来怎么整合啊， 因为国民党不是曾经说担心初选后会刀刀见骨嘛，你现在弄成这样，其实时间拖长也是一样，都是留得起耶， 结果不是， 与其让他们互砍，不如主席拿刀来砍 不是啊，对，你初选 都看不懂， 初选如果是刀刀见骨，那现在是主席把大家都戳上好几刀主席让大家都刀刀见骨，这是什么样子的逻辑和道理。所以我觉得说这个 没有道理这样子搞啦。如果是侯友宜，你就直接侯友宜，你就跟郭台铭对不起，说对不起，我当初这个勾引了你，其实我心里面是要支持侯友宜的，我勾引你，我错了，我真的没有要提名你。嗯，哪有人家这样子把人家骗上手了之后，然后再说，我跟你讲哦，但还没结束，我们还要再比一下，再比一下，再比一下。你现在比了三阶，谁知道你接下来要比到哪一阶？比到什么时间点才算是那个结束的那个时间点？截止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啊？ 我先帮大家来回忆一下齁，有关于民调的这个部分齁，这个是大概三月中旬左右齁，十几号那一波的民调齁，不管是政传媒啊、台湾民意基金会或是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齁，你都会有感受到一股趋势，就是本来大概三成左右的侯友宜齁，一路跌齁，大概只剩下二字头了齁，这个是三月中的。那再来看呢，这个是中广所做的齁，是三月二十几齁那一个礼拜的。侯友宜已经必得三名啊，还输给柯文哲齁。那你看都、就是朱立伦的功德啊，他已经做到这样了，把侯友宜弄到踹到板凳，已经躺在那边齁，被心不懂海啊，然后呢你还在那边说他是最强的母鸡，怎么可能嘛。但我觉得齁，我们必须要有一点篇幅齁，让这个赖清德齁民讲的这一边齁有一点篇幅来讨论。我先请教志胜老师，等一下请曾慧来做进一步的补充齁。来，我们看这个赖清德他在礼拜三的时候他已经正式被提名了，所以他讲了2024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是民主跟专制的抉择。好、哦、侯友宜说什么，他说中华民国落实民主机制很多年，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什么。然后呢赵少康说什么，他说赖清德你错了，2024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哦、选择赖清德就是选择台独，就是让台湾走向战争、哦、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他们还是在炒作这个部分啦、哦、那我们当然知道说我们跟民主阵营、哦、大家站在一起的话团结力量大啊，那是你真的被惹嫩的威啊、哦、人家一国两制搞不好最后就是一国一制了嘛、哦、来你怎么看？ 是第一个先从赵少康开始讲起啦，赵少康还是原来的逻辑还是停留在原来以为用恐吓的方式可以作为明年2024年总统的主轴嘛，所以 那不是那个二三十年前他选台北市长、 啊、他从台北市长一路恐吓通通抓起来就开始在恐吓了嘛。 你选择了民主，如何降低敌意？你叫习近平也担任民主吗？由十四亿人去选他们的领导人吗？不可能嘛！习近平不会有民主。 入口了三十年，还是老戏不改，还是同一条路嘛？那问题是，刚刚贵阳念一段侯友宜讲的话哈，我说实在还是一样侯氏风格，大概没听过。第一个听过之后我就完全忘了，第二实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第三。如果我是赵少康哦，一定会问先问侯友宜，你赞不赞成2024战争与和平？那你赞不赞成我战斗蓝？侯友宜要说什么？赵少康你呵这台机的呵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国民党自己在2024的这个认定当中，他其实是没有主轴的，不短总统的候选人没有认定，连主轴也搞不清楚，甚至要用恐吓的方式来恐吓台湾人民。那赖清德为什么讲是民主与专制哦？其实我觉得他是有感而发啦。第一个就是说，战争与和平根本就假议题嘛，因为中国不管你谁要选总统，他就是不断的在以武逼统，不断就是恐吓你，你不接受统一我就打你嘛，打到你统一为止。所以谁接受中国的一国两制，谁接受中国的九二共识，你跪下来当然就有和平啦、啊、所以这是假议题，那等于是你在帮中国讲话的一个状况。那但真实的状况是什么？真实的状况是你要不要当中共同路人，你要不要到像马英九一样到中国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到中国去称赞哦，那个中国的那个防疫的成绩是全世界人类的贡献等等，你要跟中国站在一起，那你基本上是跟威权体制站在一起，你是所以这样的选择才是我们真正在想象下一个总统候选人他把台湾带向哪一条路。你是要跟民主同盟的国家在一起，你是要维护我们自己民主自由的价值，还是你要走向跟中国拥抱，你要走向一个其实要整天在对你恫吓的这样子的国家，你要对他投降，你要对他这个弯腰鞠躬，看起来这样子才是真正是现实的状况嘛。那赖清德把这个现实状况讲破了之后，其实你看到国民党气急败坏，你看那个赵少康又出来讲这些，这个又在讲不是，是战争与和平，是这个恐，我相信不会只有赵少康，接下来又一堆人一定会又用这种所谓的恐战说啦，这种以美论啦，开始又要开始攻击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那我觉得最有趣还是要讲侯友宜。那侯友宜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当然知道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对啊， 那没有任何问题啊，不过你怎么有机会选总统呢？ 嗯， 问题是在这个民主国家上面，你到底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什么？你到底跟是不是跟马英九一样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嗯， 你是不是跟国民党基本的价值一样要接受所谓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那如果是，你没有错，你就光明正大堂这个开大门斗大路讲出来，那赵少康可能会说，好，这个家伙好，我你也接受我的战争与和平的这样子的说法，那这个状况你就来跟赖清德的民主跟这个威权来做对抗。 嗯， 那这个小东西还有最后一个东西，就是他其实不单纯只讲给台湾人民听，他同时也是向国际社会去证明， 嗯， 台湾没有战争的问题，台湾只有要坚守自己民主价值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威权体制对我们威胁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求战或者是对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希望社会也点滴在心头。当我只是要捍卫我的生存价值的时候，我当然选择民主。当有其他的候选人他愿意要向一个威权国家低头的时候，他选择的就是威权嘛。这个才是我们真正2024之后想要想象的一个道路之争。 好，我记得哈，之前不是讲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呢，现在哈，日本他们也非常关注的是啊，这2024哈，台湾到底会选出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哈？我们来看啊，石板明夫哈，他说很多人都忽略了哈，他其实是要讲这个国民党的那一套论述是有问题的，他们忽略了哈，中国是一个好大有领导人习近平是好大喜功又穷兵黩武啊，你却在那边配合说啊，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所谓祖国统一大业，你是在成就一个新的独裁者。还有呢，这个是 NHK 他们做了一个表格，他做说赖清德呢几岁啊，那是什么政党的啊，他对中是强硬派，侯友宜以及郭台铭他们认为都是亲中派。那这个柯文哲的部分，他写亲中这个右 倾向 哦，对， 倾中。 昨天宇翔老师的解释哦，可能你那个朋友的日文稍差，因为曾慧的日文是非常好的哈， 接近亲中， 对 哈， 他是偏亲中派的哈，偏亲中派。 日本就暧昧。 我好奇的是啊哈，当日本媒体他把这一些分门别类之后，亲中派、偏亲中派跟对中强硬派，他们在阅读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就是感知上面的不同呢？ 因为其实日本人哦，你如果长期观察他们，他其实是一个很暧昧的国家，他没有绝对的把握，他不敢说得很大声。所以安倍首相为什么在这十多年他在执政的期间，他可以取得那么大的一个信赖跟爱护，那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敢说敢言，而且他是少数政治人物里面有国际观的人。所以刚刚桂雅有讲到说，他讲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叫日本有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实最近欧洲也讲了，就是台湾有事也是欧洲有事，这个其实国际上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声音哦。 嗯， 那我们也感受到，就是说其实 NHK 他们其实是代表着国家，就像台湾的中央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国际媒体哦。他们的对外发言他们都会尽量希望能够面面俱到。 嗯， 面面俱到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我帮你的定义啊，我是经过很多的琢磨哦，琢磨才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哦。那长期以来大家也晓得哦，日本的这个国民也好，甚至日本政府哦，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国会的议员，他对于赖清德副总统哦，他不管是在当市长的时候，还是后来他来接任副总统行政院长的时候也是哦，他都是对他是高度的肯定的。 嗯， 因为他觉得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台湾要走出自己的路哦，绝对不是说倾向现在的所谓的什么祖国统一啊，这不会是台湾要走的路。在印太的这个第一岛链上面，台湾可以走自己的路，它是在怎么样在台美日上面的这个 leverage， 它可以取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位哦。那我们反观哦，这个国民党在这一次的这个提名的制度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乱象。刚刚我也很想，我本来很想 echo 啊，因为我一直认为哦，为什么早上这个会讲黄建庭会讲出这个已经定于一尊，结果下午又改口一二三阶段。 嗯， 我觉得因为他们不想得罪富爸爸，但是郭台铭是国民党的 ATM 哎，对不对？这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民进党其实今天我早上开的记者会我也谈到这个所谓的青年勤政爱乡土，这个是民进党一致的一个调性哦，也是赖清德在 从政到现在，他自己一个很坚定的方向。我在他身边也观察了十几年哦，不管是在台日的交流上面，他的一贯的作风，跟他对日本这个国会议员的发言，在他跟小英总统那时候初选的时候，我们也曾经透过安倍首相，就是他的弟弟岸信夫的安排，我们在国会有进行了台湾的第一次这个所谓的民进党的这个初选总统的参选人，在那边他也做了第一次的一个发言，现场也来了五六十位日本的国会的议员我们也看到了他很坚定他的一个立场，就像他这一次他在4月12号得到提名之后，他也讲得很清楚我想国民党跟民进党在总统的这个候选人最大最大的差别，就是到现在私心太重。朱立伦其实我一直在想象，就是他其实好像走的剧码就是引清兵入关的剧码，会不会再重演这个复科换柱？我们其实一直在看。 先请教袁之啦，是这样的哈，大家都说无聊不聊哈，是驴是马出来六六就知道了嘛。那你也是赞成出来六六的那个概念对不对哈？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民进党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的总召郑宇恩他讲说，侯友宜如果齁今天被来算2024的话，议会开议的话，到时候呢他用的形容词齁很血腥他说会腥风血雨啦齁，那我的形容我大概会是山雨欲来啦齁。来，可是呢叶元之你就发了脸书嘛齁，你就讲说来大战一场啊，人家我们侯友宜非常有料的对不对齁，你对他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最主要是我觉得民进党议员都一直造谣嘛，先造谣讲说什么侯友宜一直想方设法让这个民进党议员无法去质询侯友宜，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因为议会它就有一定的程序嘛，怎么可能说我只让国民党质询不让民进党质询，这是做不到的。第二个呢，又有人造谣说侯友宜的幕僚呢建议侯友宜要辞职，这样就可以不用去面对这个议会，更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侯友宜如果辞职的话，那民进党中央就会派代理直接到新北市，那侯友宜的所有的政务官全部都要被换掉。侯友宜到时候选总统，其实他是腹背受敌啊。他呢选总统会选战的议题会被攻击，市政议题也会被攻击，所以市政府很重要啊。怎么可能我还没选总统，我市政府我先丢掉？所以会讲出这种话的人就是真的有问题。那我就讲说，你看你们民进党议员呢，连推论、连造谣都没有逻辑，那有什么好怕的？所以我 他们其实是策略性的哈，挖一个坑看侯友宜跳不跳啊？那我是不能挖坑吗？ 但是我觉得要造谣要有逻辑嘛，对吧？之前还是跟侯友宜讲说。哎呀，侯友宜呢？你这个不专心市政啊！你要选总统啦，你应该要好好专心市政，研究总质询。我推荐你举本书啦，好好研究市政啊！啊，结果有人推荐他看美国总统七堂课啊，所以我就真的不知道他们真的很奇怪，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民进党议员啊，你不要往脸上贴金。好，我侯友宜没在怕你，要么就大战一场，所以我赞成。 然后我们也赞成啊，侯友宜来大战一场 啊！你在议会的时候，大家就是很清楚说，你到底市政懂不懂啊？而且呢，到时候也会问啊，请教一下，你认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也可以啊，也可以问啊，就反正就不用避讳的啦。坦白说，现在也没有人觉得他们有要选总统了啦。既然是这样，就放开来讲，我觉得。刚好就是说议会这个场合这个舞台就是他可以展现他有领导人魄力的一个机会嘛。对不对？但是现在民进党一直说一下讲说什么我不要让侯友宜进议会，然后一下又说什么侯友宜不想被我们咨询，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你知道吗？然后我那个讲说民进党议员啊好像逻辑有问题，然后他们还不满意他们还讲说你怎么可以骂我的逻辑有问题。好啊，你如果说侯友宜不怕我们的话，那就变成全日咨询啊，叫侯友宜每天都来。我就觉得你这样不是又自证没逻辑了吗？我说他不怕就要吃到饱吗？我不怕胖我就要吃到撑哦。我不怕黑我到晚上出门哦。所以你真侯友宜真的没什么好怕的啦。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认为可能也不可能，因为昨天有个消息啦，昨天有个消息传出说总质询也许会提前啦。如果提前的话，本来是6月5号到6月20号嘛，如果要提前可能就到5月份。那如果到五月份的话，可能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就是侯友宜大战民进党议员的这个场合啦。我想说应该很精彩啊，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我先帮国民党教区一下，我是棒球迷嘛，自己的党员打资格赛跟外卡，被那个天天嘴啊，垃圾不分蓝绿的嘴炮王直接晋级世界大赛，有这种道理的吗？你也回答不出来，你也觉得你们正在努力吧？第二个，院长。 你说侯友宜口才变级准备好，准备变超级赛亚人的嘛？例如说在议会大干一场，先说好前提哦，绝对不能像侯友宜那样子哦，转接总机哦。还有呢，那时候人家问他问题的时候，不要呢一频繁跳针哦，因为你说他对市政很娴熟嘛，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也推荐输给侯友宜啊，但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是万事俱备。啊，你们为什么不宣布呢？你也知道这个叫社会观感不好啦，而且你们在等一个轮，哪个轮？朱立伦啊。那我先说呀，朱立伦是什么政治性格？昨天我看易川兄讲的蛮传神的，我讲的更传神啊，什么意思呢？先跟郭台铭讲说，乖，小心肝，我爱你，我们现在有默契了，现在外面风雨很大，好啦，乖啦，出去散散心啦，哥哥在。结果人家出去散心了，到日本之后呢，又立刻跟大家讲说呢，侯友宜，你是我今生唯一的爱，你在6月18号那一天呢，一定是你了。然后呢，这个小女朋友在海外呢，发了脸书是哦，今天又说，没有没有，左搂右抱，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宝贝，都是宝贝好吗？想到宝贝这两个字，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政治渣男，相卡打相存啊。好，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因为他有超完美剧本啊。那我们到时候来验证这个超完美剧本哦，会不会这样走下去？我们也不要讲什么三阶段、四阶段啊。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叫会外赛、外卡跟资格赛这么简单而已。他的剧本是什么呢？临时侯友宜，临时侯友宜什么东西呢？你现在话讲这么满，对不对？啊，侯友宜明明在往下走，你认为侯友宜会呢绝地大反攻、诺曼底大空降，在议会大显神通？我们就看看侯友宜那时候表现怎么样。怎么临时侯友宜民调一直往下掉嘛，这第一招。第二招嘛，糊弄郭台铭，乖啦，不要说是 ATM 啊，富爸爸啦，透过郭台铭除了有选举资源之外，可以去牵制柯文哲。第三个是什么？该是一场饭鸟韩国瑜啦。哦，现在韩粉很高兴，对不对？本来啊，我们应该是纳入民调，结果没有啊，私下弄的根本没有韩国瑜啊。啊，临时侯友宜糊弄郭台铭，饭鸟韩国瑜，搞了半天呢，换出这个巨马，基本上都会可能再复刻一次。所以我还是问叶元史一个问题哦，这个都逻辑问题嘛？那为什么准备好了？什么东西国政都已经补习，不仅补习完了，期末考都不用考了。在你眼中呢，侯友宜现阶段什么自由生直接给跳级了嘛？人家是啊，台下十年功啊，台上十分钟。侯友宜从对国政不了解，一科都可以了，他准备好，他现在就宣布啊？为什么现在不宣布？也不怕民进党议员质疑，也不怕新北市议员啊，基本上啊说你绕跑。那你现在就宣布嘛？为什么不宣布？他怕什么？社会观感不好。 我觉得 B 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不能宣布？ 不宣布嘛？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征召嘛。那现在党中央还四月份就是郭侯大战。嗯，你不要认为郭台铭一定没机会。宇昭老师的比喻跟我觉得我比喻比较贴切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国民党已经准备要跟侯友宜在一起，所以郭台铭必须要证明说你真的非常强，我们才会选择你嘛。 你说要抢亲就对了， 对，立足点本来就不平等嘛，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不是说什么我也爱你，我也爱你，不是。现在我们就是爱他，但是呢，你如果要抢亲的话，你要证明你很强嘛。那郭台铭自己知不知道？郭台铭知道，因为这是仙人指路，不是仙人跳，所以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因为他也想要选总统嘛，也只有国民党跟他结合才有办法选上嘛。 可是这个是一个结合的问题， 对对，党员能不能接受也是一个我们考量，所以他必须要。我刚刚就讲了嘛，变成超级赛亚人，然后大家才会认同。 超级赛亚人，你们说的 都是 我是你说的。 他可以短短的一个月变超级赛亚人， 那就 应该提名他啦。 他就看他可不可以。 但是怎么可能？ 四月底嘛，看可不可以嘛。我也是觉得很困难，但是他愿意尝试嘛，所以是先提。然后至于说侯友宜到底他现在国政准备好了没有？其实我觉得是有准备好。只是说他不表现出来嘛， 好好， 我觉得是这样子嘛， 是我很怕我， 好害怕那 个，不是，不然你想看，我平常讲，我们也常跟他聊天啊，他如果每次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都在跟我讲说什么。哎，原则啊，我们要守护中华民国啊，为自由奋斗是我一生的直至啊。然后什么都我 他连跟你聊， 我早就聊不下去了，好不好？他私底下不可能讲话是这样嘛，他也是有想法，也是有论述的，只是他有点画地自限。每次面对媒体，就会觉得说啊，我现在市长，我不是候选人。那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对，所以。我其实这样子也是有点刺激他，就是我故意把那个标准弄得很高，然后说大家期待你大战一场。如果五月份甚至四月底五月的时候，他可以在舌战群儒，然后把那些那个对他有敌意的人摆平，那就有国家领导人格局了，大家会看啊。 我来将军， 我真的哈，其实我无法想象侯友宜如果变成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像赖清德他那个 完全被提名的那番话，侯友宜要怎么讲出来？其实我平心而论，我也不是民进党，我现在不是国民党，我一直在追求一个到底战争跟和平它的目的跟原因。战争跟和平为什么要打仗？中国为什么要打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专制跟民主的问题嘛。那你说我放弃了民主，我跟你一起走专政，那走专制我就可以被统一啦，你愿意吗？所以不是说我们要选择战争与和平，民主的真谛是说齁，我们可以决定2350万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可以用投票来选择出来，可是却不能投票去决定我要战争还是和平。因为打我的人是中国，他的14亿人不会接受我们2300万人投票说我们选择和平所以你不能打我，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我才说赖清德这次所说出来的齁的论述让很多人听进去了，就是没有统独的问题。因为大家很多人对赖清德的怀疑是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可他讲出来了，中华民国没有统独，台湾也没有统独的问题，台湾只有制度的挑战跟选择，我选择专制还是选择民主，我们选择了民主，我们将面临到的对岸的就是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如果你选择的是专制，他不打你了嘛，就是讲统一嘛，在专制的状况下统一，被你统一我就不打你，所以说我可以选择专制。可是我们投票会有人选择专制吗？一定选择民主。你选择民主，你就要有被他攻击的准备，这不叫挑衅，这叫做价值。另外我讲到侯友宜有讲，刚刚袁志说侯友宜准备好讲 3D 有没有？ 对， 他说哎呀，赖清德你讲民主啊，你也讲和平，我也讲啦，我讲了 3D 也包含了深化民主，深化国防，降低敌意。哎，这是矛盾的好不好？你选择了民主，如何降低敌意？你叫习近平也担任民主吗？由14亿人去选他们的领导人吗？不可能嘛，习近平不会有民主。当你选择了民主跟他的专制相背而驰甚至抵触的时候，你面临到的就有可能他会用武力的方式来制裁你，所以我们才要强化我们的国防。所以侯友宜的做法是，我只要提到关键字民主，哎，我也讲国防，我也讲和平，我也讲，不是关键字就代表政策。所以我觉得侯友宜如果可以跟叶元之刚刚说的一样，我配合我觉得叶元之讲的很棒了。平常侯友宜讲话是一分钟大概五个字到八个字，今天我告诉大家，等到私下说，哎，我跟你讲，哎呀，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嘛？那实在变太多了啦。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期盼他变得是侃侃而谈，变得是口才辩解这样说，我真的很期待。 今天是4月14号，大家知道今天在历史上的今天是什么样的意涵吗？应该很多人想不起来齁，来跟大家讲，中时跟联合报帮大家回顾，他们今天不约而同都写了一篇什么？白小燕案26年，齁，然后呢，这边很清楚，这两个三边人带着这个钢盔的，齁，然后抱着对防弹背心抱一个小婴儿的，这个是侯友宜，齁。那一年呢，挟持南非大使武官的一家嘛，齁，然后侯友宜他是抱着女婴走出官邸，那一幕齁，全国人民都动容，还是一下不是我说的，一下齁，来，我们再看联合报写什么齁，他没那么肉麻，因为他连照片都挑过了，他没有挑侯友宜那一张。哦，他没有挑。他说，警察很难忘跟陈进兴楼梯间搏斗。邱风光还回忆南非武光遭挟持的那一夜。然后这边呢，后面有讲到说，当时的台北市刑大大队长侯友宜跟许多员警多次跟歹徒枪战，也有员警殉职。惊险过程让许多参与过白小燕案的员警毕生难忘。好，来换歌，今天你特别写这篇啊，我唔知影25周年有下无？24周年无下额，齁，我再往前推有吗？那为什么这一年侯友宜一副好像就是2024的人选之后，他们特别写这一篇，你觉得有特殊意涵吗？ 我不晓得这篇是不是业配文啊。就白小燕案当年在警方的专案名词叫动势要事，就是4月，因为发生这个案件发生的日期是4月14号。其实在南非武官官邸那一天并没有激烈的枪战，最激烈的枪战是在武昌街那个，那一次真的很有警员殉职。在南非武官官邸，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没有开到枪，好，应该是没有开到枪。桂雅给我们看那个侯友宜抱着小孩走出官邸那一张照片，其实很多人都看过， 对， 但事实上你去问现场的邱风光你就知道，因为当时冲第一个其实是邱风光， 对， 小孩呢一开始也不是抱给侯友宜，是邱风光抱的， 我抱出来再 传给你，然后侯友宜说英啊侯啊，就把他抱出来， 然后很英勇的就这样出来了， 因为他知道相机在外面，邱风光当时抱小孩的地方其实因为媒体有一段距离，所以其实拍不到，好，那当天南非武官官邸这个危机能够顺利解除，其实是很多人的功劳，好，我不希望他把它变成侯友宜一个人的功劳， 因为那个对当天在场的人不公平。比如说我刚刚讲邱风光，嗯，比如说当时连防弹背心都没穿的谢长廷进去跟陈进兴谈判，嗯，当时唯一进到武官官邸的人除了谢长廷之外，大家知道还有谁吗？其实当时已经有我们警政署当时维安特勤小组的两位原住民的原警已经潜进武官官邸了，他们只等说万一谈判破裂的话，逼不得已就要开枪了。嗯，其实他们已经他们都清清楚楚在里面听到谢长廷跟陈进兴的对话。嗯，哦，但是陈进兴不知道有两个警察已经在里面了。那你说这些人都没有没有功劳？这些人都有功劳。好，哦，所以我希望这件案子当然后来处理的我觉得还算还不错啦，虽然也有一些人有受伤啦，不幸的事情发生，嗯，但是我觉得处理还算不错。可是呢，我不是说侯友宜完全没有功劳，但是这个时候请不要出来抢功。嗯，哦，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要出来抢功，因为你任何人出来想要独占这个功劳，我认为这个都是不太道德的行为。因为当天是很多人都很努力，包括当天我们当记者的人是我记得那是应该是台湾的电视史上第一次主播从半夜12点一直播到隔天凌晨，然后继续播。听说很多主播那个粉都已经压不下，已经浮了，因为一个晚上没睡觉，你知道吗？那天真的很惨，哦，大家都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天当然已经今年应该是第26年了嘛，哈。可是同样在去年这个时候，新北市也发生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啊， 恩恩案啊 、嗯，对啊。请问侯友宜今天？就今天，嗯，恩恩的爸爸要帮恩恩举办一个纪念追思的这个活动，嗯，其实他要的不多，他只是要那81分钟的真相，嗯，可是新北市政府其实不用绕这么远一条路，恩恩爸爸现在变成他透过国赔的诉讼，其实他也不是要钱，对，他的目的是希望这个诉讼的过程里面把这81分钟的真相能够把它还原出来。其实恩恩的爸爸不需要那么辛苦，你侯友宜只要配合。你只要答应，你只要下令彻查，把他查清楚，然后把真相向恩恩爸爸交代，大家就不用辛苦，也不用互相折磨嘛。嗯，好，所以你看，一样都发生在4月14，前后26年，有我们看到英勇的侯友宜抱着小孩出来，哦，英勇请加引号。我们在看着冷血的侯友宜对一个小朋友性命的丧生是几乎无感的，而且不止无感，还用各种放各种这个烟雾弹。去阻挠恩恩的爸爸去追寻真相，你觉得这两个侯友宜他是同一个人吗？ 嗯，侯友宜都还是必须要面对好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的是美国众议院的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他率团访台，结果怎么样？哈，中国说，哎呀，你想要贵婚啊？哈，所以我们要制裁你，制裁你不准到中国来。哈，结果他发一个声明说，感谢给我们荣誉的勋章。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哦，共军东部战区他们有一个官方的微博，哈，丢了一个影片出来，那个影片当中当然也是一个统战的影片，可是呢，发现马英九访中行程。其中有一幕变成了影片的配角，我们一起来看。 Being here, I think, sends a signal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want them to think twice about invading Taiwan. 大阵仗抵台访问，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挺台不遗余力。中国外交部 Keep Pushing 13号宣布发动制裁，但麦考尔最新声明讽刺中国白费心思。麦克尔表示，受到中共制裁如同拿到荣誉勋章，无法阻止美国支持自由民主的国家，包括台湾。 齐豆相间千古怨，同根有爱美谈多，袍泽薄命北伐怒，旧制革新向共和。 中共东部战区再度释出新影片，搭配北伐抗日历史画面，强调一统概念。 匹夫不二，兴亡志，一统家国，唱罢歌。 影片中前总统马英九的访中行也成为东部战区的一统素材，影片还不忘凸显中国领土，台湾甚至特意被用红色标注，强调中国领土一点都不能少。而前总统马英九这画面经过比对，就是这一天。上个月28号，前总统马英九抵达南京中山陵，当时马英九见到孙中山铜像，表情激动，首度登陆，自此更提到和平奋斗，振兴中华。如今这画面沦为中国大内宣工具。 好，对岸呢，他们现在也蛮常透过影片，包括在他们的微博上面，然后露出，然后希望说可以达到一些统战的效果。这一个影片当中，刚刚那个什么气概山河，我是背不起来他的内用词啊，但是我就想到我是不是看到一个古装片的旁白哦。来，我们看这个画面搭的这个是马英九，好， 然后它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匹夫不二心王心王志，匹夫不二心王志。诗琪啊， 是 你看这一个旁白，然后浮水配上马英九的画面，有什么特殊的意涵吗？ 当然啊，就是两岸这个马英九回去认祖归宗啊，两岸都是中国人啊，血浓于水啊，两国两边是同一国，不是两国，两边是同一国啊。他其实要创造的就是这样子的效果的，以方便他做内宣和外宣嘛。所以马英九的这一趟这个祭祖之旅，其实摆明了就一定会被人家拿来好好的利用，好好的操作，可利用性非常的多元化啦。但这个东西其实你在去之前大家也都担心这些，但是马英九完全没有在乎这些、嗯、而且就算这些影片出来了，马英九也毫无反应，好像也就此默认，就你好歹函扣一下说没有啦，我没有说你们中国的地图一点都不能少啊，因为那一点还有台湾嘛，红色的点点，也就是说过去马英九的马根正只要碰到中国向来不更正，然后被人家拿去做一个这个素材来宣传这个两边都是同一国这样子的概念，这样子的认知作战，这样子的大内宣大外宣的时候，马英九也完全毫无反应，而国民党也都没有反应。好，那马英九不但在中国的东部战区的影片上面被人家好好的利用，在中国的这个微博上面的影片呢，抖音上面的影片的、也被人家超好利用的。我要讲这个东西，这个画面是什么？是马英九在这个其实是台湾的高铁、可是呢，因为最近有一个这个中国异议人士，他曾经到台湾来当这个交换学生哦，然后他就整理了抖音上面的非常多的影片，然后光怪陆离的，所以他把它集合成一个十分钟的影片。然后这个十分钟的影片集结了什么呢？集结了很多人就说啊，我跟你讲那个。京台公路已经盖好了，所以呢，我告诉各位哦，你们以后就可以从北京直接开车到台北，并且进行环岛旅游啦，就开车到。 是不是？他是不是做梦游啊？ 有这种京台公路的，还有京台铁路的，还有这个中国到这个台湾的高铁，然后上面还写说。我马英九不是到中国去祭祖吗？他就是搭高铁去的，就直接过去了。 怎么那么羡慕？ 最张票、 他就鱼目混珠啊，就说你看这个高铁，哇，中国的高铁，他直接给他开过去，然后还称赞很赞这样。也就是说马英九成为这些被利用的这些认知作战里面的很好用的一个棋子，都因他这一次的这个出访行程而起啦。那中国的脑补其实很多元啦，你看哦，北京跟台湾之间，在他们的这个造假的影片当中，有公路的，有铁路的，还有高铁的，然后小粉红还会留言呢，说对我们那个铁路票有没有都有买到台北就是他有一站是你可以买到台北站，然后后来就有人反呛说，那你买买看啊，你看看到不到得了啊。他虽然在网络上面说有一个台北站，但是你买得到票吗？他真的到得了台北吗？你是到不了的嘛。那台湾的网友也会回呛啊，台湾的网友回呛说，哇、哦啊、如果有公路啊，又有铁路啊，那你们何必海上实弹演习，你们就战车直接开就好了啦、啊、何必要这样子围起来在那边射炮弹，对不对？就是莫名其妙。也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他不会放过任何的好机会做他的这些内部文宣或者是外部文宣，而你台湾要防范的就是说，不要有一些重要的这些人士成为帮人家这个一起唱和的那个小棋子，而马英九现在就摆明了变成搭配人家一起唱和的这个小棋子嘛，那可是你都没有任何的反应欸，国民党也没有任何的反应，要这个党内最强母鸡侯友宜他也没有任何反应，所以等于这些人全都默认，对，我们就是两边都是同一国，台湾是不能少，一点都不能少，是这样子吗？否则你都不函扣，大家就会觉得你们两边的主张是一致的嘛，所以拜托一下侯友宜讲一点话，让我们大家一愣一愣。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没有 catch 到，因为原之对侯友宜比较熟嘛，所以军演的部分他有表达什么意见吗？ 我不晓得， 连你都不晓得。 你是有私下跟他聊天吗？ 你不是，你都没有。 可是我跟你讲，就算你 follow， 你也记不起来，因为太无聊了。 因为我不是历史家，每一个人旁边记录他讲什么。 要做功课啦，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蛮有，不见得知道啦。 就是被黑的， 对啊， 被黑的， 对，因为他也没办法了解。像现在很多主播都变成什么股市名牌的，报名牌的人，这 那那个可能 这个你会不知道吗？这个是官方的， 已经写成东部 这个不见得知道， 东部战区哦。 等一下让他们了解。 而且还一统家国唱大歌，两岸同唱一首歌。 嗯，这个知道也看不懂他们讲什么了，真的，你要花点时间去研究。 看不懂啊， 我真不太 懂。他写中文啊， 我火星文啊，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把匹夫压在上面哈。我们今天团队非常。有意思，他们继续查匹夫是什么意思。焕哥，你国学应该 匹夫就一般人啊，路人甲、啊、就匹夫、啊、 对，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讲匹夫之勇，就表示比较不是那么 匹夫 批评的嘛， 就人人 国家兴亡匹夫勇 者。 中文里面匹夫是一个相对偏的贬义词，比如说匹夫之勇，但是姓马叫匹夫叫马匹。就从人当场变成动物。我觉得原之，我忍不住要反驳你一下哦。对，马英九的确不知道他的被后置变成这样子，那你不要去不就好了？ 对啊， 不要去，你叫中国去后置我啊，因为我从来没去过，他就没有这个机会后置啊，你就不要去就好了、啊。当时多少人劝他，你要去祭祖，我不反对，你直接台北飞湖南，然后到你的老家去祭完祖之后，顶多三天你就回来了、啊。请问他去祭祖的那些画面有没有被剪？没有，被剪的都是跟祭祖无关的行程。那干嘛排那么多祭祖无关的行程？所以他这一趟不是要去祭祖嘛？他这一趟是去被统战嘛？就是把马英九当作一个渣男一样利用到只剩下渣渣。 哎，焕哥，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刚刚时期讲那个京台公路嘛， 公路、铁路、高铁都有啦、 哦。而且说什么有台北站，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们要去西藏万华就有了， 对，有西藏， 对啊，西藏 辽宁啊，宁夏， 全中国都在台湾， 都有，在台北就找得到了，对不对？那喜地面用这种哈、过去那种比较阿 Q 的方式的话，哦，你在台湾也都找得到。来，我补充一个哈、很荒唐的。有那种乱造谣的啦，然后就说福克五十行政专机，好、塞个一半往中国的方向飞过去哦，离谱吧？啊，福克五十的行政专机是在行政院长是不是？ 对，在行政院长。对， 然后行政院长投奔中国，这啊现在出来，你不会觉得说现在的他们的超展开已经都是写科幻小说的等级了？ 现在假新闻已经多到我觉得已经比那个夏天那个苍蝇还要多了。就像这种新闻，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可是我想，我觉得对我们一个民主国家政府来讲，头痛就在这里。你明知道这个是根本是不会有人相信，但是你非得出来讲话不可。你官方非得出来澄清不可。比如说像。4月10号有人造谣说蔡英文这一次回来又有随扈买私烟。就后来证明是造谣，对不对？然后今天另外一个新的谣言又出来。就那天在 PTT 的讨论串里面有一个人齁、他发言，他在附和，他不是发文者，他是附和那个发文者说啊，那这个案子一定被吃掉的啦，就警方去约谈他嘛。那他今天说哦，你看蔡英文，你看警察国家监控人民。哎、你讲这种话约谈你是刚好，就四超猫讲说警方也有打电话给我啊。是什么？不过警方是问他说：“你是怎么查到 IP 的？” 他厉害， 他算是顾问级的，他算现在是那个网络警察的顾问级的。也就是说，类似这样的谣言其实很多。像今天早上在传一个谣言，说什么，台东东部上空有听到音爆，说是歼二十飞过来。拜托，歼二十如果飞到近到可以听到音爆哦，那我跟你讲，现在国防部长已经下台了。那个音爆有可能是我们的 F-16 啊？你是觉得我们的飞机都没办法超音速？因为音爆就是当你飞机在超音速的那个瞬间、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爆炸声，那个叫音爆。当你超过超音速之后，那个声音也就不见了，但是就是那个瞬间会有音爆。那你我们的 F-16 也做得到，那为什么一定说是歼20？那你说这种，你说国防部这个要不要澄清？因为国防部比较麻烦，就是他有时候可能牵涉到国防机密的部分，就我不要让对岸知道我知道多少事情。所以我觉得民主国家大概基本上都会面对同样的困扰，就是面对于这种来自威权国家假讯息的攻击，因为他做这个攻击成本非常低。好、哦，那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没办法，你只好不厌其烦的去说明去澄清。 来曾慧来补充。 回国前那么多人劝他不要去，政论节目所有的人甚至也蓝营的人也告诉他你去这个时候去干嘛。说实在话啦，他已经做好要被消费的准备了。他就是要当一个 刚刚讲了嘛，掉到剩渣渣都不剩的，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难。嗯，哦，你看被利用到极致，他去祭祖，甚至我们当时有很多讨论嘛，到底他要叫被称为马前总统吗？没，不可能嘛。后来变马先生嘛，后来现在我都不晓得他到那里，他自己认为 有马匹， 对，马匹， 马匹，马匹服，对，还有马这个。 那这样子去要做什么呢？他就是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因为他认为最后要走向统一啊，这个的统一叫做什么样的统一？大家。 不, 不是，我跟你讲，过去哈，这个不管是老蒋还是小蒋，他是我们台湾去统一他们，用我们的制度去统一他们。啊，你已经骂红血系，哎，那个对岸哈，他就是叫你没有信仰就没有信仰啊，哈，然后说封控要关在家里就关在家里啊，哈，然后限制你的自由，限制抗议被打就被打。他现在是要我们去陷入对岸的一个这个专制的统治，哎， 没错。所以刚刚也讲到了民主与专制的路线嘛，绝对不是战争与和平嘛。那现在。马英九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啊，专制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有什么不好？嗯，嗯，不然 我们问一下原之好了啦，专制有什么不好？嗯，你想要， 我们要民主， 你很向往吗？ 不会的， 对啊，所以 不会一点都没有。 他去当渣男要干嘛呢？ 对，所以赖清德讲说什么下一次选举是民主跟专制，觉得会觉得很奇怪。国民党也没有说要恢复帝制啊，我们还是民主国家。 那为什么马英九要做这个事情呢？ 他去祭祖啊？ 还有， 他十二天只有半天祭祖。 你赞不赞成跟中国统一？ 不赞成啊？ 对嘛？可能马英九赞成嘛？ 马英九 为什么我们是民主制度，在现在中国是集权状况之下，马英九说要跟他统一，我就听不懂。 我们现在也不太可能统一的。 嗯，好，很好，谢谢你说出这个心声 啊，要怎么统？ 谢谢袁 总，来自郑老师。 第一个，我们就从马英九的画面开始来谈，然后其实三个东西啊。第一个，马英九虽然事前不知道，现在看到了吧？嗯，就在下面看到看我们节目也知道了嘛， 总该要有一个态度吧。 马英九不是法律最懂吗？你好歹要讲说我萧夏权被侵犯了，要出来抗议一下嘛。嗯，哦，马英九就对，你要有态度出来，不要跟我说他不知道，现在知道，我们就看今天看明天。嗯，我跟你讲，不会有态度， 对，不会有， 不会有态度，搞不好心中还暗沾沾自喜。 他连新华社讲他支持祖国统一，他都不敢更正， 对，就没有态度嘛，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层次，从马英九角度来看，就代表说他是甘于被利用，刚刚提到了。好，而且是其实从去的过程就可以看得到。第二个就是说，不管了，啊，这些东西，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老共喜欢做什么事情？刚刚讲重制，把这个东西重制成这个影片，嗯，然后再来制就是再制，把它变化成别的东西， 移花接木， 移花接木倒到在一起，还可以假制，有的没有都可以假的，也可以全部放在一起哦，连那个高铁可以到台湾也可以，所以这就是这种手法，其实在两岸当中层出不穷了。我觉得台湾为什么被全世界认为一个典范，是台湾是全世界遭受到老共各式各样这种假消息攻击、各式各样错假动攻击最多的国家。我们撑下来了，大家都在看哦，你台湾怎么撑下来？但我觉得很多人会感谢马英九，很多国外的政治人物说哦，以后去中国千万不要随便鞠躬敬礼，或者鞠躬去看着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跟他做什么动作，你很可能立刻就被。用中国的那个相关的影片把你弄上去说诶谁谁谁支持中国，嗯，哦，一样的东西，哦，马英九的东西会发生在其他人上面。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凸显出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国家却还是有一些人像马英九这样的人愿意要不断的跟他走在一起，只为了能够在这个东西上在这些东西上面能够有所发挥。他为去中国干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可以作为首要统战样板。果然回来没两三天，中部战区的影片他就变成首要统战样板了。那这些人搞不好他沾沾自喜在里面，哦，所以其实你会看到整个状况，就是国民党内蓝营内有一群人不单只是亲中的问题了，他甚至就是完完全全觉得作为那个自甘作为中国的这样子的打手，作为中国的样板，他还以此为沾沾自喜。我觉得这是根本最大的一个差异。 好，两岸在这个军事的这一块齁，我们要来看军演不是才刚说结束了吗？可是中共他们又在渤海这边齁说又有军演。那昨天不是有那个禁航令，可是后来他把时间缩短了。在海上的部分齁，他们说要捡那个火箭残骸要花大概6个小时齁，所以这边呢在海上齁还是有6小时的一个禁海令啊。再来看的是齁，他们的影片当中齁就说共军我们的火箭部队也已经准备好了。可是我们看到是小英总统齁，三军统帅当然是要展现齁支持国军的，就帮他们来打气，所以他去示导空军的第三联队，我们一起来看。 总统亲自提着公事包走进空军台中第三联队，这一幕很罕见，因为过去大多只有回官邸还有在总统府才会自己提着包放在脚边。总统这回来到空军基地，这行动似乎说着跟大家像家人一般。 清泉岗基地的警戒是24小时都有我们飞官轮值为我们辛苦的任务人员加油打气。 这声辛苦了，因为共军围台军演，空军打第一线，尤其国防部释出照片，这张第三联队在军演时有飞官配挂着台湾黑熊作为迷弟章，不止国人暗赞，连美日韩各国媒体都争相报道，红到国外去。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够让国人安心，再让世界看见我们守护国家的决心。 总统也说，国造 IDF 战机经过提升，从 AB 型变成 CD 型之后，未来继续提升软硬体设施，加强人员训练，能够保卫台海安全。 好，看到的是对岸解放军哦，他们的东部战区最近应该是真无赢哦，除了无赢爱怕鸦片哦要上字之外，他们呢还在当然是要做一些恐吓的行为哦，他要做他们这个军演的恐吓部分呢，我们来看哈、哦，传出来说他们的火箭部队摸黑在演习哦，然后是东风 11A 的这个飞弹哈、哦、正在待命中，还包括另外一块哈、哦，是我们看他们在渤海这边呢说有一个这个军演了哈、哦，那个军演。我们看渤海，大家来看，地都来地吼，台湾在这边，渤海在这里，离台湾老远。 好远。 他们在渤海做军演，然后发布9小时的这个航行禁令吼，这一块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进一步来看军事的部分？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只要看到我站在这个地方，就表示两岸之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紧张，大家不用慌张，但是也不能麻木哈，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政权。大家可以看这是什么？这是中国解放军的火箭军。火箭军主要的多管火箭300毫米的火箭布置在什么地方？绝大多数布置在中印边境。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它是陆对陆的。它是陆对陆的打击。那你要打台湾，一定要跨海嘛？那这种跨海用火箭军，说句实话，我们都是用来反滩岸决胜。我们的雷霆2000就类似它这样，是用来打滩岸的，不是打到对岸去的。所以他如果把这个火箭军布在第一线，他打谁？打自己的船吗？打自己的船，我们不会去反攻大陆嘛，所以不需要这样。所以这就表示什么？第一个荒谬，因为看起来比较壮观， 虚张声势。 对，所以就把它抛出来。但是第二个哈，你说东风 11A 的这个导弹，这个导弹就比较不是虚张声势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导弹真的是针对台湾的，它是所谓的短程的导弹，它的距离大概是在350到600之间，所以它是用来打台湾。可是呢，他年纪有点大了啦，他年纪有点大了。他是在1992年开始正式服役，所以说他后来大家可以看他的发射的那些零件发射的按钮齁、哦、都不是数位化的，都是类比化的，所以他年纪很大、哦、这些导弹应该也是在这两年逐渐要淘汰，所以说这些画面应该是他消耗弹药。 拿着做到那个在 正在打不满一箱箱的饮料还有汽水玻璃罐。 因为我们有一种设计叫做什么？叫做保养设计。保养设计就是说弹药太多了、不用完它会过期。 要消耗。 要消耗。所以这应该是保养设计。所以你看会有一个作弹的状况，是把所有的这些导弹在沙漠地带或者在平原里全部陈列开然后一起打吗？这只有拍影片才会这样做。我们军事的作为一定是隐秘然后逆中，让你不知道我从哪里打出来。你看一个平原排排站。跟拍电影 一样。没有跟你讲这个画面其实呢就是 model 在走秀。 是。 所以他是飞弹当 model 正在走秀嘛。 是 对吧 而且还经过跟捡土豆一样的捡法，就是万一有不发弹捡掉捡接掉、哦。因为你这么多的飞弹放列在一起一定会有打不出去的，会有失败率。所以他把失败率捡掉，像这个镜头变小变成小，他可能本来是一次3发。那有2发不发，他把镜头缩小只拍这一发。但是这一发的这个东风11型的真的是对台湾的。但是我们后面看到了一个比较让人家惊讶的齁，就是中国解放军他说我有东风 27A, 这是什么飞弹齁？东风27极音速，我们听过东风 17, 那是中国那个非常厉害的科学家突破了动力飞行的这个空气原理发明的极音速。那我们听过东风 21,26 是关岛快递，那东风27是什么？这是美国的一个情报员他得到了消息， 说他把东风十七的弹头装在东风二十六的这个身体上啊，就是一个变形金刚的态度啦。把它两个结合之后，它有了长程抛射的能力，却有了极音速飞弹飞行的价值。所以说这一个到底有没有，目前来讲我们没有真实看过，因为刚刚看这个发射的状况应该是东风二十六，就是专门打关岛的。那打关岛的飞上去之后，美国是有克制这种飞弹的拦截飞弹的方式，它可以去用萨德把它拦下来。可是如果东风二十六装上了东风十七的弹头，那它进入的速度有多快，这是书面上的讲。他说齁，它在12小时之内飞行了2100公里。12分钟，2100公里，多快？它表示它已经迫近了 8.6 马赫，音速的 8.6 倍。也就是说，它如果按照这种速度接近目标的时候，10马赫，音速10倍，那个音速10倍在里面，那会非常可怕的。所以说，有没有这种飞弹，目前不知道。中国公布说我有了。好，那美国也正在收集这个飞弹的这个重点，因为它是对关岛，它绝对是对关岛，它已经进入了洲际飞弹的水准。最后我讲齁，美国的肩并肩演习这个时间现在还在演习哦，从11号一直到27号的晚上都在演习，这是陆上的一部分，这是海上的一部分。这一次美国的肩并肩演习，美国出了12200人，菲律宾也出了5400人，加起来17000多人。他们在做什么？从兵器推演到陆上的登陆，到反登陆作战，到射击靶舰，全部都做。那以前的肩并肩演习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在维护海域的安全，让这个海域通行无阻。可是这看起来不像是维护海域安全的，这看起来是准战争的一个作为，就是战争演习。做什么？你看突击登陆，然后呢夺岛，集成登陆来犯之船，然后呢这些所有的登陆的这些士兵陆战队直接突击登陆，还包含了标枪飞弹，包含了爱国者飞弹，包含了海马斯飞弹。这是维安演习吗？当然不是。如果是维安演习，不需要这么大的阵仗。所以肩并肩演习长达17天齁，正在做一件事。如果菲律宾周边的岛屿被中国侵占了，我要夺回来。可是他这些演习的地点距离台湾最近的只有100公里。所以大家还说，那美军对于台湾不是已经在了吗？ 100 公里你知道有多快吗？100公里非常快，按照军事的速度，那个都是在我们允许的范围之内，没有误差。所以说这些状况在的告诉大家，中国对于世界，对于整个印太地区的影响，已经不是大家想的说是纸老虎。就算它是纸老虎，纸老虎跑到你家去，你还是要把它赶走。那最后我讲到，你说台湾有没有演习？有，最近晚上大家发现齁，好像不太平静呢，有部队从台中一路机动到高雄啊。我告诉你，这我都机动过啊，这我都机动过，这叫做国军的 联勇操演。 对，我们跳伞叫联云，陆军叫联勇，还有联星，就是联合三军联合作战都有。我们的第一个阶段的做法就是说，要从我们的驻地把我们的战车全部到达垦丁附近的一个叫保利营区，这个全程台中过去300多公里，我们从湖口过去了，那可能要一整天24小时的机动才能到。它要考验的是部队你的所有的指挥能力、机动能力、行军能力，还有故障排除能力。那接着这个就是这个画面齁，我跟大家讲，这个画面不是这一次的联勇操演，这是之前的。因为这一次联勇操演没有这么好看，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些亮亮的东西。有这些亮亮的照明弹，表示我们夜战的后视还有标定不够好。现在的状况你是看不到这些照明弹，它是直接在黑暗中直接。 我们已经有夜视的那个工具了，是不是？那个设备都好了。 是。现在夜间接战、夜视的瞄准、夜视的这个所谓的精准接战都有了。所以说为什么抓这个有照明弹？因为这你才看得到。因为有的时候是记者去，他说你这样子黑黑的， 我都看不到 你拍什么。对，所以我们通常国军会开两场，一场是有照明的射击，另外一场是真的是接近实战没有照明的射击。所以说不只是应这个在菲律宾肩并肩演习，其实同时我们国军的部队也跟整个印太地区连成一气，一起在维护这个地区的民主跟自由的价值。 将军刚刚讲说美菲肩并肩，据我台湾是最近是100公里，对不对？我们看就是这啦，他们在这一个巴丹群岛省距离台湾非常近的地方 选军演的地点当然也是有美感嘛，齁，来自胜老师齁。你看啊，他特别挑这几个地方，一个呢是针对齁这个南海的这一块，那另外一边呢，当然他对于巴士海峡这一块他们也是非常的看重。那我们知道说前两天有讲有一个重头戏是长61米的船舰齁，是菲律宾要报废的船，他要把它集成嘛，模拟我要怎么样集成，要几发或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对不对？还有我们的准度如何，来告诉大家齁，在4月13号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反战车飞弹的操演齁，他是用汽车来做一个演练的项目啦齁，三台车呢距离600公尺外，然后咻过去嘣就毁了，是不是齁？那你怎么看他们这个操演？ 对，常理就刚才讲两个操演啦，一个就是那个对于那个舰艇的部分，那是在4月11号就已经成功了，它的位置就是刚刚这个桂亚山到的，在菲律宾吕宋的西边三苗里士省齁，那边出去齁大概100海里左右的地方，那个那然后是美菲共同用海马斯火箭要打那条船，而且美国人也蛮尊敬菲律宾的，他让菲律宾先打，让他发泄一下心里面不满哦。为什么？吕宋岛在这边，三苗里是在这边哈，在过去就是西沙群岛。 我可以给大家看了哈，三苗里是省，大家比较不熟哈，它其实就是在这里，然后黄岩岛是 黄岩岛在旁边而已。 对对 对，所以那个其实摆明了就是做给中国看，而且菲律宾很故意打完之后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集成这个船舰没有针对任何第三国的意思。他说没有针对第三国，因为刮胡我们只针对中国。OK， 所以其实那个东西是很清楚的。你想一想嘛，有哪一个的国家的船舰会在那样子的一个南海的争议海面上去航行，然后对美国对菲律宾造成威胁，而有可能需要透过实战的方式去进行击落，只有中国嘛。哦，对中国说，南海自古以来就是它的一部分。哦，一样的状况跟台湾一样，所以你会看到说，在这一次的这个路途过程中，其实剑指中国的意涵是非常明确的。那同样的，刚刚这个标枪飞弹用这种汽车在击落的这个状况，虽然你看起来说，哎，这个好像就跟中国没关系了，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俄乌之后，对于这种快速反击的，不管是反战车的，或者是相关的快速反击反装甲的这些这简便式的这种演练，其实都越来越重要，因为发现这种不对称作战是有它直接的效果的。那美菲能够演练这样子的不对称作战，其实另外程度也是在讲，如果真的不幸在整个第一岛链地区有相关的跳岛或夺岛的战争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在进入抢滩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些不对称作战的武器随时都能够派上用场。美菲用一用觉得不错哦，那下次台湾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哦？然后日本或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引用上面是不是也都有相关的经验可以效法？更不用讲那个在地图当中，其实为什么这次中国会这么生气，要南海在赛百赛之前他硬要先宣布38天的演习，原因就是因为美菲的这个共同的军事合作增加的基地当中有两个，其实在吕宋岛的北边，而且一个东北边，一个西北边，那看什么？一个就给你看台湾的东南海域，一个就给你看台湾的西南海域嘛。那这其实很清楚就看到未来这个要通过巴士海峡，要通过这种所谓的在这个争议海域的时候，不是只有台湾在盯着你中国看，也不是只有菲律宾在盯着你中国看，现在美国一起进来，等于南北夹击的概念，你山东舰在开嘛。就让你开嘛，没关系啊，开过去之后我们就盯着你慢慢的开过去，慢慢的看着你开过去嘛。那这东西给中国的压力是什么？其实在第一岛链的整个状况之下，其实已经整合成了从北边从日本台湾菲律宾也加入了，那美国在这些地方其实都扮演着重要的协助角色。 哦，还有一块要看的是齁，协助角色最近一直在讲说那个武器啊要赶快到台湾来齁，现在有这样的声音，其实呼声是越来越大。那我们传出一个消息是齁，高层人士讲啊齁，这个防空系统叫 NASAMS 防空系统，翻成中文啊齁，它叫做国家先进防空系统齁，有四套说要先给台湾来用。那这四套有扮演什么样的功能呢齁？焕哥要请教齁，他是说可以整合我们陆射箭二飞弹系统还有复仇者飞弹系统，那整体来讲齁，它的运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简单讲齁，四个字啦，邪不胜正。强 这个军售很特别的是，因为过去我们台湾大概只跟美国采购武器，但是这一套系统是由挪威的康斯堡防卫公司跟美国的雷神公司共同开发出来的，好，所以它是一个跨国的产品。那这套系统呢，美国现役在华府，就是在 DC 周边也有部署，因为它主要就是做首都的防空。那为什么有这一套？这个系统大家不要误会，它不是买一堆飞弹进来哦， 它买的是一个系统。 对， 那这个系统它厉害在哪里呢？刚刚桂雅讲到说，它可以整合我们自己开发的陆舰二，还有复仇者。复仇者其实就是车载型的双联式的刺针飞弹了、啊。我们在乌战大概是单兵用的，它是双联式的刺针飞弹、甚至它连爱国者都可以整合。也就是说，它的这套在这套系统的整合指挥之下，我们的地对空的防空能力从200米到60公里。等于是低中高空全部包含在内，所以它这套系统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透过一个叫做美军现役的叫 Link 16系统，这个其实我们国军也有 Link 16系统，是美国算是最先进的一个叫做数据链。它这个数据链厉害在哪里呢？就从俄乌战争我们都看到，对于战场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哦。就它这个数据链，就是说以这个 NASAM 系统来讲。当它侦测到有不明飞行物体来的时候，不管来的叫无人机、叫巡弋飞弹、叫做导弹，或是叫做飞机，它会自己去侦测到，然后判断，然后下指令给该当发挥功能的飞弹、防空飞弹系统，由它来发射。它主要是透过 Link 16系统来传输这个数据。那这个 Link 16系统有多厉害呢？在台湾的我们的国军建制完之后呢，它是一个美国最先进的数据链。它数据链，它就是说，它可以把各种数据，它不是只有声音，也不是只有画面了，各种数据，包括敌军的位置，它的人数有多少，然后它的移动的速度怎么样，什么样类型的武器，通通打包成数据传输。它可以双向传输，就是说，你可以从第一线的部队传输到我们的横山指挥所，必要的时候可以传输到美军的印太司令部。那同时它也可以从印太司令部传到我们的横山指挥所，再传输给第一线打仗的部队。所以这个等于说你在战场上面，等于是你有天眼通跟天耳通，就你听得到，你看得到，你知道敌人在哪里。所以这我们先买四套齁、先买四套的好处，它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版功能，就是因为这套系统开发的时候，它是采用AIM-120 的这个空对空飞弹当作雏形。所以当我们获得这套系统之后，万一中国对台湾攻击，他第一时间攻击我们的机场，让我们的空军飞机无法起飞。可是我们空军有很多 AIM-120 的空对空飞弹，那他这套系统也可以把空军的 AIM-120 的空对空飞弹直接指挥它发射，就我飞机不需要升空，我只要适当的这个设备，我就可以指挥它发射。所以这一套系统等于算是一个整合性功能的东西。那我觉得美国应该是看到我们台湾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才会卖我们四套。那我想我们国防部应该也争取很久，因为这套系统现在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使用，它大部分都放在一个首都比较重要，或者是比较重要的需要被保护的地方，做周边的区域性的防空。那我希望这套系统呢，不要只闻楼梯响啊，人要赶快下来，不要每次答应卖，然后都等三年才交货，要赶快把货交给我们。 好，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对应哈，让老公应该也会觉得，哎呦，我如果要对你怎么样呢，我也要算算说我的成本会多严重哈？来，于韶老师是这样哈，葛兰姆参议员啦哈，我们其实前几天也有聊过他对台海有一些这个看法哈。他现在提出来是，他担心说，那如果中国要封锁台湾的话哈，他有提出三个办法哈。第一个办法是我让美军去切断中东哈，要输往中国的这个海上石油线，我把你的石油切断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你得不怕多啊哈。第二个呢，他说我们就加大对台武器装备的出手哈，就晃哥刚讲的哈，卡进来卡进来哈，该我们需要的设备赶快来。那第三个，这当然是不得已的必就是说杀手锏了哈，用核弹来封锁中国哈。来请教于韶老师怎么看？ 这三个东西都是中国的致命缺点。石油断线对中国来讲呢，有所谓的马六甲困境，因为中国 80% 的所有的天然气石油呢必须要穿透马六甲海峡，所以呢美国跟新加坡只要遏制马六甲海峡发生战争的话，它就所有的能源就断裂了嘛。中国的反制之道是什么？在西南地方挖石油管啊，在印度洋上面有所谓的珍珠串啊，或想办法呢透过一带路的路线呢去跟俄国盖啊所有的输油管，但是缓不济急，这个打击最有效。从俄乌战争可以看出来，这个俄罗斯的军队缺乏后勤补给啊，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有推进能力的。第二个就是呢刚才说的军售嘛，第三个那个基本上啊是政治上的吓阻。核子武器非常有趣哦，拥有核子武器就是不能使用它，你用它的时候就完蛋了。所以呢核子武器要搭配是呢所谓的核武理论。 简单来讲，我用它来作为外交的延伸。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资讯跟大家讲，诶，我们也是在整军这个戒备，或是说呢在做国防自主的动作。老共在做什么事呢？这个叫蒙达甘塞口，他们呢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征兵制，本来叫做两征两退。什么叫两征两退呢？一年征两次兵，退两次兵，然后呢这个服役两年， 是不是？ 现在呢两征两次不够，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是世界上人数最大的军队，各位现在多少人？220万，美军才150万而已哦，俄罗斯大概120万左右啦，我说常备兵役哦。结果呢他现在认为说这个不够了，所以怎么办呢？我可能一年要多调一些大学生，尤其理工男优先哦。各位知道呢今年中国的大学生失业率大概多少？1200万个人毕业之中就250个工作 缺，帮忙解决失业率吗？ 有六个大学生之中毕业就5个，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好啊，来当兵啊，你就理工男优先啊，你体格好又有一个专业能力嘛。结果这个消息放出去之后呢，很多家长跟大学生在哭，我不要去当兵啊，我为什么要去打仗呢？那是你们的事情。各位你可以发现哦，穷兵黩武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中国今年的国防预算年增率 7.2%， 他要维持呢200到220万的兵力，没那么多兵怎么办？现在告诉大学生失业嘛，来当兵，来当兵呢基本上呢光复祖国，结果呢开往印度的那些新兵都爱哭，知道这个最新消息的中国高校的大学生尤其是应届毕业生，赶紧去考研究所，如果没有考研究所的话，我调你去做兵。 这你们这边台北市的 低调雍容华贵，法国第一夫人碧姬最近。 来换购，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哈，因为刚刚讲说小英总统去视察第三联队，好吗？空军第三联队，那你说你联想到什么？ 就是那个 很有名，是 台湾黑熊暴打维尼小熊的那个联队啊。啊，因为第三联队台中就是 IDF 啊。嗯，哦，那个联队，我们之前看到那个臂章的时候，那架飞机就是 IDF 啊。嗯，那台湾据我所知，部署 IDF 联队好像只有第三联队，所以小英是很故意，但是他故意不讲，让你们大家联想。 暴打维尼啊， 对，暴打维尼。 好，我今天看到绿营开了一场记者会了，他说中国的统战工具齁有三个齁，最近有这个中国不是什么贸易壁垒调查吗？然后还有太空垃圾啊，所以他们设了一个禁航区啊，还有一个就是马英九，你看到有人哦哭到没有你跳，通常都不会跳，但是呢马英九不是往下跳下去呢，人家怎么样羞辱他他都怎么配合。那既然以前叫马更正，你起码也更正一下给我们看嘛，没有他也没有齁。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你看到小粉红非常的自嗨齁，刚时期有跟我们分享是中国网友弄了一个京台公路的幻想齁，说北京到台湾啊跨台海公路已经完成了齁，你动作大概头卡让我扛吗齁。中国他们在写科幻小说不是第一次，我最近看到一个跟大家分享，它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传奇的一页，中国专家正在研究如何在月球上面盖房子。月球上面呢你想想看，无重力嘛，对不对？那月球据说它的温度有300-400度的变化，然后他们在评估说，哎，我可以用什么类似 3D 列印的方式来盖啊，或者是呢用类似乐高的方式来做一个堆叠，按摩哈，用比较传统就是木造工法，用卡榫的方式来做固定。 你是盖给谁住？嫦娥吗？ 对，你本来以为说是不是人类伟大的成就啊，拍谁没有跟你讲，中国网友就先跳出来吐槽，他们说连地面的房子你都盖不好了，还想去盖月球的。其实中国人的心声是先够八斗再来够不揍。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